十年一次政府换届，我们一起见证历史， 洗礼新政开局，中国改革何去何从。 三地化新闻2013两会特别节目。 好，三地化新闻2013两会特别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樊素， 我是亚森。 那么两会开到现在呢，我想我们终于可以非常名正言顺的说出来哦，洗礼时代正式拉开帷幕了。那么根据现在两会的一个最新的会程结果呢，是15号的上午12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根据投票结果的决定呢，李克强当选总理，我们要祝贺他。2949票啊，赞成票是2940票，反对有3票，弃票呢是6张。其中呢是中央军委主副主席呢也是有了人选了，范长龙和许其亮最终当选。那么另外呢是最高法院院长是由周强担任，最后呢是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检察长是由曹建明担任。那么现在两会的议程已经是进入一个尾声倒计时的阶段，其中非常多的议题，也非常多的提案和议案引起人家的关注。那么我们作为凤凰 Uradio， 我们从香港出发的三地化新闻呢，我们也是想希望可以在两会的一个全过程当中呢，找到一些香港人非常关心的议题，是不是？ 对，其实在两会当中的领导人在讲话当中对于中港的关系或者是发展方面的篇幅不多，但是在两会期间有一些记者的提问跟场外的一些所谓的接访，就是引起很大的讨论， 是吧？ 主要是两大方向吧，一个就是2017的补选，还有这个奶粉的问题。 对，奶粉问题今年也是非常意外的。 对， 居然这么小的一个小小的生活品呢，成为一个两会全国盛会当中这么关注的一个议题哈。其实我们看到从温总的他任期内的最后一份政府工作报告当中呢，大家很容易跟13年拿到跟12年的报告相比，最直接的当时呢我有算过，就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谈及港澳部分今年是106个字，但是去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呢一共是312个字，就缩短了一半。所以呢就香港人非常容易的联想到说，哎，是不是因为我们这个香港的地位现在越来越边缘，你看直接反映到政府工作报告一个篇幅上面了。 应该没有呢，就是温总理也说他的报告今年的特色就是要简短一些，就是命中那个焦点一些，就是按比例来说就差不多，就是减小的香港的篇幅也没有关系的。 对，所以有的时候呢香港人有点多虑哈。不过今天呢我们也是采访到了一位香港非常资深的一位智库的人员，之前呢是香港，现在还是了香港政策研究所的主席。那么他曾任呢董建华时代第一任的行政长官的特别顾问。那么他在中港台三地经商从政一共是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吧，对于中港台三地的政行都非常了解。我们想从他的口中能够得到一些这个从智囊的角度出发，觉得香港对于两会当中的议题以及香港未来的发展一些思考和观察。好的，谢谢叶国华先生再次接受凤凰 Uradio 的访问哈。首先想请问您，对于本届两会您最关注什么？ 我自己最关注的是俞正声跟张德江那个讲法。那个讲法呢是中央把这个对北京一些对香港一些关键问题的底线呢重新让大家清楚，而且这样子一来呢就把这个问题呢提前做好思想准备。所以我认为这两会这是最清楚又向香港传递的信息呢，就是这一点。 什么样的信息？ 这个信息就是说行政长官一定是一个这个爱国爱港的，但这个爱国爱港这个讲法呢不是现在才讲，是邓小平时期就已经讲了，不过呢现在再重新强调。至于你怎么去理解爱国爱港呢，我相信大家都会有一句这个一个共同的看法，就是不能事事跟中央老是不能同心同德。所以他这里也解释了，就是需要跟中央同心同德的人，爱国爱港的人，如果说老是什么事情都在顶牛的，那这样子就不符合这个爱国爱港的这个原则。我相信这次他是非常强烈的讲明这一点，而且对于今后那个 下个这今年年底或者是明年初就会出现的关于行政长官选举那个整个立法的过程以及它的条文呢，我相信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性的声明。 嗯，那您觉得这个原则性的声明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考虑和它的机制呢？因为现在像之前的全国政协常委陈永琪他也是讲到，好像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是确定了一定会有这个预选机制。那您怎么样去理解这个预选机制？香港人会接受吗？他通过的可能性有多大？ 预选这个讲法或者是筛选这个讲法呢，是你各自从不同立场去强调，但是按照基本法呢，它是有一个有代表性的这个提名委员会，以后呢经过程序，一步一步选出来的。所以这些程序呢，你都可以讲它是预选或者是一个筛选的一个过程。所以我相信呢，中央一定会非常强调要依照基本法所有的程序一步一步去进行。你至于你理解成为这是个预选一个筛选不符合民主原则，我看是各有各的看法。 嗯， 这不一定说是很容易取得共识。 嗯，那您个人是什么看法？ 我个人认为基本的主要符合基本法的原则，基本的这些程序啊是应该要遵守的。至于说这个程序过程里面人家讲门槛问题要高还是要低呢，我认为又有界限，可以是从这里就进去了。至于这个进去这条界限是三寸高还是六寸高还是八寸高，这个大家还可以取得再讨论。但是呢，如果说有界限但是不一定有高低。 嗯，那其实在这过程当中您觉得港人的一个话语权大吗？尤其是我们今天看到另外一条新闻是联合国方面有关人权事务委员会啊，就在一个国际大会上是对港府的民政应该是政治及内地数据的秘书长好像是有一种施压的意味，是希望能够香港是享受到真正的一个普选，让人人都有这个选举的权利。您看到现在香港人现在目前在这样一个选举机制上面他说话的空间有多大呢？ 我相信是有说话的空间的，而且呢大家都已经在准备。至于说联合国有些什么施压呢这些呢，我相信中国是不会在任何施压的情况之下做出自己的安排的。所有的安排都是香港人跟国内经过两方面多次来来往往的讨论以后取得这个一致的意见。香港是有话语权的，我认为是有的，不是没有话语权。问题是一个最关键是爱国爱港这个定义怎么去定出来，然后这个门槛啊高低怎么叫做高怎么叫做低，这些都是需要今后讨论的。 嗯，那您理解的什么叫做爱国爱港人士啊？ 我认为希望中国好，希望中国进步，希望香港繁荣安定啊，能够从这个立场来考虑问题的就是爱国爱港。 嗯， 至于具体里面的节选内容啊，比如说爱国，我认为应该有一个非常美式民主的国家才算爱国。我不认为需要好像美式非常美国式的方法，美国式的这个形态的国家，我爱这种中国，那这就是另外一个层次的问题了。 嗯 啊， 那其实现在很多人担心的就是他最后出来的一个机制啊，可能会导致泛民的人选是没有办法去进入到那个筛选的过程。但其实我也听到另外一些言论说，你别看泛民好像很多时候是反对派，但他其实心里也是有一颗爱国的心的。那您怎么样去理解？尤其是我也知道您跟一些泛民派的一些政党成员可能是有过私底下接触，您自己对他们的判断是怎样的？ 我认为他们都是热爱自己中国的。至于很具体的一些历史问题，譬如说爱国不等于爱党啦，譬如说我希望中国是个民族自由人权的中国，现在中国还不够啦，那这些是还可以在研究争论之中。所以我认为他们都是从这个角度来说不算是不爱国爱港爱港，但是这个门槛我相信他们可以进入的。 嗯， 他们有足够的票数，足够的能量可以进入这个门槛。至于进出以后 如果还要加一个进入以后还要加一个筛选的一个做法，那这个我估计他们会可能不接受。那这个就看以后今年下半年以后各种各样的讨论的结果会怎么样。 嗯，那您讲到香港人其实在这个谈判过程当中是有话语权的，但是大家呢就非常喜欢去对照啊，这个最高领导人到底对于香港的论述是怎么样的。比如说温总在3月5号他宣读任内的最后一份政府工作报告，他就提到呢对这个港澳事务的叙述，有人就非常细心的发现呢，这10年当中有关港澳事务的叙述呢，这份工作报告是最短的，内容不足100个字。而且过去我们经常提到的比如说巩固四大中心地位啊，这些具体的支持政策呢在这份的工作报告当中也是看不到的。那有人就会猜测，哎，会不会说从这样一些小的细节方面体现呢中央不太在重视香港的地位呢？你怎么看？ 我看这个你说香港不太重视香港的地位了， 是 从过去30多年来看，中国的地位越来越重，香港的相对的经济各种状态越来越轻，从这个客观事实来说会产生这种心理状态，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从这次温总这个讲话，我认为主要是两条。一条是已经有所有既定的政策，这是重新过去已经既定的政策，而且新的交班在即，他们一定是把这些所有的新的以后有新的解读新的讲法一定是交给新总理来讲，不会在老一届里面再讲。所以我是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不感觉到是显示了中国现在的不太重视的香港了，不能从这个情况来分析得出这个结论。 那回到香港人的一个的心态哈，尤其是您刚才也讲的，您最关注俞正声和张德江有关香港的一些论述。其实大家后来分析到呢，俞正声是非常强硬的一种，您觉得也是在似乎是试探港人的一个底线。但是过了一天，张德江就出来，就完全是另外一个口吻了。对，香港也是大加赞赏，说香港的城市地位呢就没有其他城市可以取代的。他也是反驳到中央会收紧对香港控制的言论。那其实根据您对于香港和中国就几十年的一个观察，您觉得现在中央是在对香港收紧政策吗？ 我认为这个紧跟松呢，是跟两方面的这个重量是有关的。在过去中国轻的时候，这个关系你可以看成是中国比较松，但当中国自己地位越来越重的时候，他同样一句话同样一个做法，他的效果都会紧很多。好，这是因为中国现在这个一个执政党的施政能力很强，所以呢过去讲的一些话跟现在讲的话就是同样一句话，现在都会感觉到是更加叫做好像是重量紧一点。而且呢现在你知道邓小平时期那些国家领袖是一些都是非常伟大人物的领袖，他们这种人讲话可以很轻松，可以很飘忽，可以很没有那么明确啊，因为最后解读还是他老人家喜欢怎么解读就解读。那现在这些新的领导人呢，是新一代，他们的每一句话都要清清楚楚，不如老一代人可以有这么自由度，这么轻松的来讲一些中国问题啊。所以呢他们现在讲话是比过去谨慎很多。因此我认为俞正声他是声明了对香港的一个最终的底线，让他清楚。然后张德江重新另一个角度来把这个事情再声明一遍。而且因为当时问的时候的情况状态，很可能他搭的时候就这样子搭，这事后可能感觉到需要补一补，那就后来就这样再补一补，我估计都是一个既定的政策。 所以说现在的领导人就很少会再惊现原来的那种个人的风格和色彩哈，一般都是集体的一个决策智慧 的 结果， 集体决定，而且是集体的一个一些原则一些声明都是可以说是一字一句，不能随便有个人风格来发挥的了。 好，你刚才听到的是香港政策研究所主席叶国华先生的访问，对于目前两会当中有关香港议题的一些讨论，他的分析哈。那他是从一个决策者的智囊的一个研究者的身份嘛，又是一个老香港人，他在中港台也是几十年的从政和经商的经验，就让他看问题，我觉得他还是挺四平八稳的。 对， 你觉得有解答心中香港人的一些疑虑吗？或者代表说大家的一种心声和心态，哈总。 其实老实说，叶先生我当然尊重了，但是刚才听他这个访问里面，就是香港人普遍一些疑团，还是没有答案。我想呢，应该大家也是在等政府何时进行这个关于普选的这个咨询，或者是何时公布这个普选的方案，我们要看一下。 好，那关于香港人的普选的方案，是不是这个预选的机制，现在香港人的气氛是个什么样子，我们先去一下广告，稍后回来。 大家好，我是 Benson 张栋梁，我来自北京，在香港长大，澳洲、台湾、新加坡都有我成长的足迹。大学读的是新闻系，一心呢想做一个政治新闻记者，结果没想到一个偶然的机会却加入到香港无线 TVB，在 TVB 做了差不多4年的娱乐主播，写稿、策划、主持、剪片，一脚踢也让我练就了灵活多变的本领。在这个网络资讯爆炸的年代，什么样的资讯才是最优质的资讯呢？从周一到周五晚间10点到11点，由我和 Fanny 主持的 BenFan.com 就是为大家搜罗两岸三地网友们最关心、最热议的网络头条以及新潮事物。而到了周末的下午3点，由我主持的动力火车则是一档娱乐资讯节目，除了为大家搜罗一周的重点娱乐新闻之外，也会邀请一些艺人上节目跟大家聊聊天，千万不要错过。请记住我，一个重新出发的 Benson， 在凤凰 U Radio 的平台真诚地和大家对话。 凤凰 U Radio 3D 化新闻有话直说，打电话给我们，你的声音将不仅出现在 U Radio 的电波中，更有机会直达凤凰卫视和凤凰网的全媒体平台。 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半到1点钟，内地听众拨打4001200900，香港听众拨打1872346，或者透过手机安装凤凰 FM 的 apps， 启动一键 call in 的服务。 表达你的意见， 说出你的心声， 尽在三地化新闻。年一次政府换届，我们一起见证历史， 洗礼新政开局，中国改革何去何从？ 三地化新闻2013两会特别节目。 好，三地化新闻2013两会特别节目，欢迎大家回来，我是樊素， 我是阿森。 那刚才我们听到的是香港政策研究所主席叶国华先生对于现在两会当中有关香港议题的一些论述啊，尤其是中间，两位常委是余正生和张德江对于香港的一些表达呢，是有一点点燃香港人心中的那股火的感觉，你觉不觉得？就余正生非常严厉的，他在6号的时候会见港澳政协委员的时候说，香港不能成为颠覆大陆的阵地和桥头堡。现在就对于内地人很多，尤其是政坛上的人来讲，他可能觉得香港一个固有的印象就是经常出很多反动言论啦，又是一个游行之都了，觉得香港人不是听话的一帮人，觉得中国人不能容忍说一些港人挥舞着港英殖民地旗帜的殖民地时代的旗帜。但是七号呢，你看非常戏剧化的张德江哦，就隔了一天他就跳出来说，哎呀，这个不是这个样子啊，我们香港的一个国际地位啊，香港的城市地位呢，中国大陆无人能够取代。他有就是反驳说中央会收紧香港这个控制的一些言论，就还反问到他为什么要收紧呢，看到他当时的态度跟余正生是完全截然不同， 一个软一硬一个人。对对对，其实余先生他说的那个颠覆大陆的桥头堡，我自己作为一个香港人的看法呢，就是尽管早前有一些人去挥舞那个殖民地的旗，但是 还是很少数的。老实说，就是如果你去做一个民意调查，你支持这个动作这个做法嘛，肯定不会太多人支持。 嗯， 所以我想不用太担忧。但是呢，我想在两会期间，就是除了领导人的那个讲话之外，当中最重要的就是香港人最敏感的，就是有说到这个普选的那个方法。 2017的特首普选。 因为领导人说过有一个预选的那两个字，对，大家的神经就变得紧起来。 嗯， 为什么呢？其实因为香港人其实他们在等这个普选，就等了一段的时间了已经。 嗯， 最早呢，我看过以前的记录，就是其实最早是2007年应该要补选的，那后来就推迟到12年也不行，现在推到2017年。 哈森，你有上街去游行过吗？说我要双普选，因为我看到很多次国民党啊，像那社民联啊，他们发起的多次游行都是以我要双普选为他的游行口号。其实香港人他看到，我看到那些新闻呢，就比如说泛民当然是极端的反对了，觉得非常的荒谬，因为全世界的民主国家都没有一个地方是有所谓这个预选机制。 对对， 然后呢这个建制派的人都说一定要有预选机制，包括叶刘淑仪，包括梁爱诗，他们不管是在北京还是在香港，都觉得你看这个美国人也有这个预选呢。但是立刻有学者去笑他，他说你根本在混淆视听，美国的这个预选跟现在中国所说在香港搞的预选根本不是一回事。 对，其实呢这个预选就是只是两个字，但是看你的执行起来是怎么样。 嗯， 因为这按照基本法里面的规矩，就是根据香港特区的实际情况去和全税建尊的原则与规定，最终达至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按民主的程序去提名后普选产生这个行政长官。 嗯， 那其实呢预选的意思是怎么样，我们现在还是不能说，因为没有一个官方的公布。但是如果真的按这个基本法去做的话，按这个会有一个广泛代表性的那个提名委员会，这个提名的委员会的会员是我们市民投票出来的。 嗯， 他们代表我们民意的。 嗯， 他们再推选一些候选人出来，那其实各方面的候选人也有机会去参加的。 嗯， 所以这个预选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如果是跟叶国华先生刚才说，如果提名之后又有一个预选，再筛掉一些比较不受欢迎的候选人，那 香港人估计都愤怒了， 肯定，对对对，肯定不会接受。所以呢现在谈预选或者是什么筛选的什么的，还是不够具体，我们要真的要看政府抛出什么方案出来。但是我们作为香港人，我们就其实等得很焦急。 是， 对，因为我们看了这个达至普选的还要需要五部曲，还有很多不同的程序。这个五部曲大概行政加这个立法再加这个人大常委的一个通过也要4年的时间。 对， 那我们如果2017年我们要普选的话，现在就是时候。 而且那天唐英年他在北京开会的时候就说了，梁振英的政府应该在今年10月份就开始启动政改咨询，你明年再开始就已经晚了。但你看现在梁振英政府整个焦头烂额，首先他当然要考虑奶粉问题，都让他够头疼的。 对对对对， 还有各种楼啊什么房子啊，又跟中港什么各种矛盾的问题， 民怨还是高， 民怨非常高。所以他又会觉得，哎，现在处理这个政治的问题似乎又不是时候啊。好，那三体化新闻我们先讨论到今天两会当中有关香港的问题啊，现在先休息一下。哦，不过在我们休息之前呢，想跟大家先说一下我们今天有话直说的话题。有话直说的话题讲到呢在梵蒂冈最近呢，前两天也是有非常有这个仪式感和历史感的一幕哈。就我记得当时看那个丹布朗小说改那个电影叫《天使与魔鬼》，你记得吗？几年前是那个汤姆汉克斯演的，就看到选那个新的教宗啊，就一轮一轮投票没选出来，噗，那个烟囱全是黑的，最后选出来就是冒出一阵白烟，也看到梵蒂冈的民众也是欢呼雀跃啊。那么在13号傍晚是终于选出了来自阿根廷的枢机主教，叫做伯格里奥，他是这个第266任的教宗，圣号呢叫做方济啊，现在也有人翻译成叫做弗朗西斯的。这位呢76岁的新教宗是第一位啊拉丁美洲出身的教宗，是1300年来第一位 非欧洲 的教宗。然后他就会在19号的下午在梵蒂冈的圣波多路广场举行教宗的就职弥撒。这个时候呢谁会去呢？中国人是不会去的， 马英九会去，而且台湾已经不是第一次派人去到梵蒂冈了、嗯、之前陈水扁也去过一次，那次他称为是破冰之旅、嗯、说你看上帝疼爱台湾，疼惜台湾、嗯、所以我们就想问您呢，说新教宗诞生之后啊，而且又是在中国也刚刚完成换届，你觉得梵蒂冈和中国的关系是否会改善呢？欢迎您打进电话来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如果你在内地的可以拨打4001200900，在香港呢就拨打18723462，智能手机用户的话可以启动凤凰 FM 的 APP， 然后找到正在直播的凤凰 U Radio 频道三 D 化新闻，马上你就可以打进电话来了。 你看，有人在这里耕种。 你看清楚，这么多垃圾和积水，很容易滋生蚊虫，影响环境卫生和危害公众健康的。在斜坡上耕种还会翻松泥土，刮风下雨的时候容易引发山泥倾泻。 这里是政府土地，擅自挖掘和耕种是非法的， 还会被罚款50000元和监禁6个月。 为人为己，我们不要擅自开垦政府土地非法耕种。 与众不同的你选择了与众不同的 U Radio。 号亚洲流行音乐节高手齐聚香港， 中国好声音吴莫愁、李代沫， 新马唱将陈洁仪、阿牛， 香港实力派谢安琪，台湾偶像派炎亚纶， 还有韩国少女时代、日本菊庆太要挑战歌迷尖叫分贝。 只要在3月14日到18日立即加入凤凰 U Radio 官方微信， 输入你最期待的那一位香港亚洲流行音乐节2003表演歌手之演出，并且发送到凤凰 U Radio， 就有机会获取门票两张。 门票在手，偶像就在门口啦， 还不赶快动手。 十年一次政府换届，我们一起见证历史， 洗礼新政开局，中国改革何去何从。 三地化新闻2013两会特别节目。 好，三地化新闻2013两会特别节目，欢迎各位的收听，我是樊素， 我是阿沈。 嗯，那刚才我们说到香港有关普选特首的预选，又是讲到余正生和张德江两位常委对于香港的一些表达，也是让香港人去我有一点过分的猜测中央对于香港的政策，就是香港人现在变得非常的敏感。 对， 而且你看香港政府制定任何一点呢跟内地有关的，尤其是民生方面的政策呢、嗯、总是会引来非常大的反弹和议论。你像包括楼市加印花税啊什么的，现在又是奶粉现在稍稍呢是平静了一些啊、嗯、今天又看到新闻，有立法会议员就说诶，这个有人就提出来这个奶粉应该修例了、 嗯、 你看现在内地的这个反对声音这么大，也对于港府的政策不甚理解、 嗯、 但是港府似乎说我至少得观望一下，看见这个水货的那个高峰期啊到底有没有真正的下来，至少得对一年之后我再来做检讨、 嗯、 其实对于奶粉问题呢，我们也问到了叶国华先生的看法、啊、他以前相当于也是这个政府决策层的智囊，从他的角度看看他是怎么说的。另外一个就是看到今天两会与香港一个重要的议题呢，居然是关于奶粉的一个这么细的一个供应品一个物品的问题啊。尤其是港府他出台的奶粉一个现代的法律呢，其实内地民众非常的不理解，在网上是看到很多的骂战，但是港府的官员呢也是一肚子委屈，看到这个高永文局长啊，他在接受像内地的一些报纸采访的时候也是非常委屈的说这是迫不得已的做法，请大家理解。你以前也是做过董特首的特别顾问，那对于这样的政策出台，现在是不是有这样一种感觉到现在港府制定任何一个有关内地的政策的时候都特别容易引发中港矛盾，您觉得是中间哪里出了问题呢？ 第一个就是现在中国国内社会环境跟30多年前完全不一样，过去的强弱以及高低的局面已经倒过来， 嗯， 所以呢，这是一个形势必成的一个新的变化。另外呢，对于这次奶粉事件呢，我是认为是有点考虑的不周到的， 嗯、 因为一方面是为一件这么一件小事，为了讨好一些小部分很急的一些老百姓，马上就采取这 么多法律性的既定呢，这本来就不需要这么大动作，好，采取一些行政的措施啊，就已经可以把事情摆平的事情，不需要去到用到这些这么强烈的法律性的行的做法。 您觉得是小题大做？ 小题大做了，是有点小题大做，而且呢，这个大做以后带来的效果，他们没有想清楚，因为你今天要限奶粉。那明天如果发生米的事情，大米的事情，那是不是要限大米？再过几天有什么其他布的事情，是不是布也要来限？那这样子再下去呢，就变成不根本跟香港的这个处境呢不相符。 嗯， 所以这一点呢，我认为是有点考虑不周，太仓促。 嗯，可是他为什么港府会出现这样一个局面？是不是已经被现在香港社会一些有一点民粹的意味的意见去曲解？ 有民粹倾向。 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状况？你觉得？ 认为主要是民众的压力，很多舆论，而且我们的政府呢，也希望尽可能用尽快的时间来讨好民众。以准备2017年选举的时候，对他民意对他有利，所以呢，这种情况就急不必迫不得已，很这逼不及待，就马上把一切能够讨好民众的事情都推出来，想得不太周到。 嗯，您觉得他其实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但是现在似乎两边不讨好，是欠缺政治智慧的吗？ 我认为。这个奶粉问题本来是有政治考虑，是讨好民众，但现在一来呢，就强化了中港之间一些问题的一些看法。 嗯， 而且呢，也激动了原来的这个中港之间一些深层、一些意识形态的一些矛盾。好，这些事情呢是不过提前把这个问题挑出来看也是有好处，以后要非常注意这些问题。过去我们不太注意这一点。小问题可以变成意识形态的一些区隔的问题，这个过去是想不到，这次要很清楚看到这一点。 嗯，所以尽管说他的决策您觉得是有欠考虑，但还是依然有一定的好处的。 对， 可以避免以后的重演。 对，小事提出来以后就可以避免在大问题下面犯更大的错误。 嗯，好，哈森，你听完叶先生对于奶粉问题，港府他既你说他蠢吧，但是人家也是无奈，就是迫在眉睫的港妈们是真正每天你说买不到奶粉，那又怎么办呢？ 对，因为这个奶粉的问题，就是政府没有做对，也没有做错。看来是废话。当时候呢，其实我有一些朋友已经是妈妈了，他们也跟我说，就是真的很难买。 嗯， 还有呢，他们还问我，难道要跟那些水货客去高价去买那个奶粉回来吗？他们就是不满，就是很大。那当时候呢，不是当时候，就是香港政府现在的名望也不是太高。 嗯， 在这个愤怒的情绪底下，民众愤怒的情绪底下，他不。工作他不做事情的话，那肯定名望再低一点。但是如果你说这个政策是不是有一个智慧的，我也同意叶先生的说法，就是好像有一点带有歧视的一个措施。还有另外呢，就是跟香港那个自由港的那个概念，就是多年来从久以来的那个概念有点相违。我想其实我自己也想过，就是有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去解决这个方面。我不晓得政府现在正在计划，就是在东涌方面去卸那个购物中心，是不是想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而且你说，如果港府他真的是才推出不久，他马上就修例啊，就更加政府威信全无，就觉得你朝令夕改。我觉得千万别， 对， 你起码要把政策给推行一两年，然后再看。 这个同意。 而且我觉得中间他会有一个问题在于哪呢？就是信息不够对称。就你看现在我看到在微博上，其实关于奶粉非常非常多的长帖，就告诉你到底。港府他为什么会限，就不仅仅是高永文你这个食物卫生局长去新京报给你做一个访问，你就沟通到位了。关键是内地他很多渠道啊，他不了解香港人到底是怎么想的。就比如说很多的争议在于那些走私客到底是香港人还是内地人嘛， 就是其实你说也不光是我们内地人过来抢奶粉，是你们香港人自己想做生意，做生意令到你们必须得发我们的财。 嗯， 他会觉得有这样的一个，但是很多又觉得根本就不是这样啊。其实你说，雇香港人去走私，去到处全香港的各种超市、药店去抢购奶粉，抢空了，但最后是谁来做那个幕后大老板？还是内地人？ 对， 而且中间是吵来吵去，有些意见，你会发现真的是这样吗？或者说他真的是有一个非常畅通的渠道告诉你两地的民众是怎么想的？我反倒觉得政府他在制定政策的时候，他会应该考虑是眼前还是长远的。如果是眼前，你会觉得我至少在稍微平息了一下，就是港人的一些愤怒和他。解决他们的燃眉之急，但是长远之后呢，他必须也要考虑对于内地民众来香港购物或者消费一个意欲，而且必须考虑到香港的一个国际形象。 对对对对， 就如果说你长此以往，一个政府因为这么小的一个物品，你看现在都全国两会，围着汪明荃呢，围着什么样的那种人大代表，纷纷是问这么一个小问题，我觉得有一点是个笑话的感觉。 对对， 就是你必须要考虑长远和自己一个长期的一个在国际上一些影响力。如果对于内地民众你沟通又不及时的话，而且信息线又不对称，我在内地我没有办法了解这么全面的香港，而且我也没有这么多心情和时间，我觉得我有必要去了解这么多的话，香港政府就需要做的就更多了。 其实真的你说奶粉是一个很基本的一个商品， 对， 为什么要立法去做这个事情，我也觉得很奇怪。但是我想这个奶粉就是一个表象的问题，这是背后还是反映那个这中港之间的矛盾，还是 尤其是心态上的 差异。对对，心态上，就是香港人现在呢，我不能够代表所有的香港人，但是有不少人有一个看法，就是好像现在的政府没有给他们一个前景，一个愿景。所以呢， 香港人 对，我们有的东西都给抢了，那他们没有安全感。对，所以呢，我想呢，就是政府要先做好自己的事情，挽回自己的名望，给香港人一个愿景，他们就会变得没有那么敏感，对，当然呢，就是中港在融合方面，政府还是要做一些工作，那具体怎么做，就是政府自己去想。对， 你说"中港融合"这四个字，估计香港人听了之后都不会很喜欢，都觉得有一点，香港人是有一种防火墙心态，都觉得就是你 leave me alone， 我自己发展，然后你给我过来贡献经济就好了，就让我觉得内地不好的东西不要进来。这就是有这样一个心态，你们觉得？ 对对对，我不反对你的看法，但是这个心态真的不现实，因为我们香港你自己这个没有什么天然资源的一个小地方，你怎么能自给自足？ 而且真正将来想发展，如果是一直抱着这样一个不开放的心态，香港你说现在每年都有一种焦虑感，说哎，你看政府工作报告今年又缩了一半的字了，如果长此以往这样下去的，真的是会印证大家最担心的事儿，香港的地位越来越边缘。 其实我们不是在光讲香港呢，其实全世界的国家也在跟中国去交往，就是因为那个生存讨生活的一个问题，就是商贸啊，或者是人民的交往，这是一个方向。当然呢，在交流当中有矛盾是避免不了的，但是如果香港人就是把自己困在一个框框里面，就不跟 不管是大陆人还是哪里，你觉得文明程度不就发达的这样一个心态，我觉得真的是不是非常健康哈。 对对对。 好，那三地化新闻，我们前三部分是聊到两会当中啊有关香港的一些议题，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刚才也说了，这个有话直说的话题是要把目光呢，我们要转向梵蒂冈。梵蒂冈呢是在13号傍晚是选出了阿根廷的一位枢机主教，叫做伯格里奥，他也是近1300年来首位非欧洲籍的教宗。那么他将会在19号的下午在梵蒂冈的圣伯多禄广场举行教宗的就职弥撒。那么这个就职弥撒呢，我们就看到台湾的马英九就要去到现场去参加了，但是在同一时刻呢，我们又看到这个大陆啊是刚刚完成换届，尤其在这么一个敏感的一个政治时期，看看两岸会传递出哪一些值得大家深思和解读的政治讯号。我们想问你的是，你觉得新教宗诞生之后，梵蒂冈和中国的关系会

凤凰卫视集团第一档全媒体节目《全媒体全时空》从2013年1月1日起正式推出了。 凤凰卫视中文台、美洲台、欧洲台、凤凰新媒体、凤凰 U Radio 五大平台同步直播， 直击当天最热的议题，通过全媒体发散， 让新闻更全面，观点更立体，意见更真实。 多样的互动平台，传递最草根的声音。 锁定每周一至周五晚间6:25至7:00，全媒体全时空， 给你不一样的资讯新体验。话新闻，有话直说。 好，欢迎来到今天三 D 话新闻有话直说单元，我是燕婷。我们刚才已经预告过了，今天的这一个有话直说的提问是问问大家看，新的教宗产生之后，中国和梵蒂冈的关系会改善吗？大家都知道，中国跟梵蒂冈的关系，我们只能这样来描述啊。再回顾一下历史吧，在49年的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驻华公使总主教被逐出大陆，他在51年的时候达到当时的英国殖民地香港。然后第二年转往国民党统治的台湾。自那以后呢，从71年开始，其实梵蒂冈是台湾在欧洲唯一的一个邦交国。所以当昨天罗马天主教的这个枢机团经过5轮的这个投票之后，76岁的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枢机伯格里奥成为的新的教宗，他的称号就是方济，我们现在称他为方济主教。那近1300年以来首位来自欧洲以外的一个宗教呢，也让现在各大宗教界认为啊，这个方济两个字意味着就是改革，在他未来是不是在宗教内部会有进行改革呢？同一个时间，不同的地点，在地球的另一端，习近平当选为中国的新一任的国家主席。大家在看到中国的这个未来10年，也用一个改革这两个字来形容这10年的一个期待。那到底大家觉得中国的关系和梵蒂冈的关系会因此而改善吗？好，我们首先来接听几位听众的电话。首先潘小姐。 是 潘小姐，你好。 哎，你好。 哎，来自哪里呢？ 我来自上海。 嗯，你怎么来看今天我们说到这个蛮硬的话题？不过跟中国也是非常有关的，梵蒂冈的关系会改善吗？ 因为我是一个基督徒啊。 嗯。 你也知道，那个新教从天主教里面分裂出来的时候，当时就是因为天主教它跟政治结合的太紧密了，以及天主教内部的这种腐败，导致了马丁路德的改革。 嗯。 那我今天不太想从政治的这个角度去谈这个问题，那我主要是想从恢复耶稣基督的精神来看那个新教宗的当选。 请您简短的说一下。嗯。 对，从那个。教宗那个他取名叫方济这个名字，其实我们就已经能够看到他现在整个天主教的一个精神的一个趋势。因为 San Francisco 其实他在12世纪他是一个非常非常让人敬佩以及敬仰的一个修士，然后他在20岁的时候他非常有钱，应该是所谓的现在的富二代吧，但是他变卖他所有的一切。那他这一切是源自于圣经，说主耶稣说，若你要跟从我，你就要变卖你一切的所有来跟从我。他要从圣经的这一句话当中然后得到一个启发以及感动，然后就把他所有的财产分给了穷人，然后他自己也就是去就近这些弱势群体，然后他去接近麻风病人，然后跟这些人在一起住。那他取名在这个圣方济的时候，其实他已经有个很强的用意，就是说他要效法基督。这个是让我觉得是一个天主教的整个一个新的趋势的发展。然后另外一个，因为他是新教宗，他是来自于耶稣会的。耶稣会最早在16世纪的时候，其实出现过一个利玛窦，他来到中国的宣教。那整个耶稣会的他背景是非常注重全球性的一个普世宣教精神的。那利玛窦来中国，对于中国的影响，不容忽视，因为他到中国以后最先影响的一批人是朝廷的高官。所以在16世纪，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信基督教的其实是最高端的一群人在信，因为他直接进入朝廷内部。那同时这个耶稣会的利玛窦他为中国绘制了当时的地图，也是现在中国地图的模板。所以我觉得从这两方面来看的话，他先造 新教宗的当选，我觉得是让我们看到天主教愿意从这种腐败的以及跟金钱挂钩的这个里面脱离出来，重新回到圣方济的那种讲究贫穷精神啊，效法基督啊，以及关心弱势群体啊。我觉得这个是我个人看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 好谢谢你。好，谢谢潘小姐。刚这位潘小姐她也说她自己是基督徒，所以对这个宗教的观察会更加的敏锐一点啊。所以大家，她跟很多的这个媒体或者是宗教界的观察人员一样，这个天主教现在处于一个腐败的一个阶段。那这个方济从他的名称的这个称号，还有从他本身的这个人格的 personality 来看呢，大家都觉得是不是未来的这个改革要从他开始了。好，我们来听听别人的意见是不是有所不同。窦先生，窦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 来自哪里？ 我来自香港。 啊，香港的朋友你怎么来看今天？因为香港好像媒体报道的挺多的，关于这个新教宗的一个产生啊，你怎么来看？ 就是因为香港的天主教的教会是直接受梵蒂冈领导的，所以这方面它始终是很直接的。因为历来的初期主教都是由梵蒂冈教廷委派的，跟我们内地的教会是非常不一样的。但是我们的内地的天主教会是因为在49年之后，当时内清外宿，切断了一切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交往，所有当时的驻华的公使被驱逐之后，当时包括教会办的学校和所有的传教士，包括耶稣会士所有在外的这些 missionary 全部都被驱逐出中国。 嗯， 因为当时有一个现实的政治的考量，和一也是一个当时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这样纠结在一起，这样形成了当时这样的一个结果。但是如果从现在， 从现在我们来看啊，我们看到这个，您说 现在的现实的观点来，就现实的政治考量来讲，它还包括一个台湾的，跟台湾的现实的政治的问题。因为台湾毕竟是梵蒂冈现在跟我们大中华地区还有友好邻邦这样的一个关系在，所以最近包括刚刚的新教宗当选了之后，我们也提出的批评也是在于这个。 那你觉得像中国方面和梵蒂冈方面哪一面会主动先示好一下呢？ 我想我觉得双方都很困难。 为什么？ 因为从现实的政府来讲，我们中国政府呢，他对于干涉本国内政的事情是非常敏感的，而且第二个他对宗教事务本身也是非常谨慎的。那对于梵蒂冈来讲，他作为梵蒂冈教廷，他不能对你这个所属教区的枢机主教行使这个领导权和委派权的话，他也是不能接受的。因为这也是天主教教廷来讲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牧养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所以他也是对他的宗教来讲他也很难以接受。所以双方来讲，为什么从49年建国之后一直到现在，几乎已经在差不多快70年的建立历程中始终没有破冰，还是因为这一个，因为共产党始终是一个无神论的政党，这个我们现在的政权政府也是始终对于宗教问题比较谨慎而小心的，所以这个问题很难解决。 好， 所以即使新的教宗可能会表示一些新的善意，但看看我们的政府未必会接受。 好，谢谢窦先生。好，现在刚刚窦先生分析到的是关于他觉得像中国和这个梵蒂冈两方面想要关系缓和可能有可能，但是要有根本的改善基本上不可能。我们赶快来接听下一个电话，李小姐听听他的意见呢。李小姐你好。 李小姐你好。 你说说您的意见好吗？ 我是觉得还是很困难的。 为什么？ 就是两国建交，我觉得就是整个就是这两个国家这个政府这些就是内政就完全不一样。然后虽然就说这次那个新教皇上来了，我觉得可能也是说说而已吧，就是这个感觉。我觉得其实建交就是根本上还是会有这个政治问题。 好，谢谢你。刚刚谢谢这个李小姐，她也觉得是比较困难。我们赶快，因为时间有限，赶快来接听最后一个电话，袁小姐。 你好， 袁小姐你好。 你好。 来自哪里呢？ 香港的。 啊，您也来说说看，我们今天说这个新的教宗问题。 我觉得比较乐观了。 为什么？ 对，因为我觉得两国都是有这个心意，想要。就是建交的。 从哪里看出来心意？ 我觉得中国它越来越在这个国际上需要一个名声和地位吧。我想那在宗教问题上它应该是放宽一些立场。那么在就我觉得做一个榜样的作用，跟梵蒂冈建交是它应该是来说像一个广告的作用这样吧。那它也在这么多年，它不希望国际社会给对它的一个评价就是说它是专制的，或者是说它是在宗教方面永远是不开放的。它也不想是这样。而梵蒂冈的话， 他也想要，中国有那么多的，其实有很多的信徒，不知道，但是他也希望有一个这样有一个系统的方式去管理他们，或者是说跟他们取得联系。所以我觉得两方都是希望有好的发展的。那这样来说，他们长远来说一定会有一个建交这样的事情发生，只是说要等多久，我们就可能还不清楚。 时间还是个问题。好，谢谢袁小姐。谢谢您。刚刚这个袁小姐她的意思就是说，双方如果建交的话，是有一个互利互惠的这样的一个结果的，这是一定可以看得到的。但是问题是，怎么样来破冰，谁先迈这第一步呢？就像是两个恋人吵架，这个谁要先拉下脸迈第一步，毕竟中间还有一些原则性的问题啊。那我们也看到呢，这个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她昨天表示说，中方对于新的教皇当选表示祝贺，那这也是中国官方首次对于新教皇当选做出的一个正式的反应。她还表示说呢，中方希望与这个梵蒂冈合作来改善关系，但是呢，同时也要求梵蒂冈和台湾来断交，以及不要干涉中国的内政。所以这个中间还隔着一个台湾，还隔着一个马英九，更何况在19号马英九要去见证这个枢机走教的一个就任的典礼。好，那今天我们的有话直说就是这样了，感谢大家打电话进来发表你的意见，再见。 Filthy rich, man, they almost in shit, so I could never trust a bitch. I tried to help bitches get on, they turned around and spit right in my face, so game and buck, broke a sucker. Now when you hear him, it may sound like it's some other shit, cause I'm not writing anymore, they not making hits. I'm far from perfect, there's so many lessons I done learned. If money's evil, look at all the evil I done earned. I'm doing what I'm supposed to, I'm a writer, I'm a fighter, entrepreneur, fresh out the sewer, watch me maneuver. What's it to you? The track I lace it, it's better than basic. This is my recovery, my comeback here. Chopping my machete, sipping on some of that revenge juice. Getting my taste buds ready to whoop down this spaghetti. Or should I say this spaghetti even? Think he's making me pause, keep on just forgetting. Thought he was finished, motherfucker, it's only the beginning. He's barking again, he's straight talking. Who he's offending? Here with your vocal cords out and have them just talking. Motherfucking wall with 3,000 volts of electricity. Now take the other and jump from them fucking motherfuckers and eat one of your ice sockets, cause I thought you might find me. Can see, that'll teach you to go voice in your same motherfucker, everybody that's up in this park 50, cause this is all I know. This is why so hard I go, swear to God I put my heart and soul in this more than anybody knows. I'm trapped, so all I do is rap, and every time I rap I'm more trapped, and I wrap myself right into this bubble. Oh, guess it's bubble wrap. It's like a vicious cycle, my life is in a crisis. Christ, how was I supposed to know? But turn out like it did, feels like I'm going psycho again. And I might just blow my lid, I almost wished that I would've never made recovery, kid, cause I'm running in circles with my life. Been confused since I was a kid. So like 40 million records, people forgot what I did. Maybe this is for me, maybe I'm supposed to go crazy. Maybe I'll do it 3 a.m. in the morning like Shady. Psycho killer Michael Myers, I'm on fire, liar. Trying to say this ain't classic. Get your ass kicked, mad, could wrap your head up in plastic. Then I'll pick a gasket, dirt nap with the maggots. It's tragic, it's sad, it's never gonna end. I'll be number one.